麻辣爱情翻煲， 越滚越出味， 一边滚一边吹， 吹咩啊？吹咩啊？ 水 哦，斗辣啊？ 惊你啊？ 好啊。 你朱培坤啊嘛？ 啊，朱培坤，你嚟拍。 我哋个麻错咗 ，sorry。 麻呢个 一边滚一。对唔住， 唔紧要。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哋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狮子同阿淡同你一齐反曼大联盟。 哇，今日真係欲罢不能啊、我哋又要讲第三节啦，今日。咁第三节你先讲下个架构嘅落后啊，呢、这个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下嘅。就係话即係佢落后係因为佢唔跟住个时代去进步，唔跟住其他球会或者整个足球圈嘅管理模式去到进步。 因为佢系人治唔系法治。 係啦，佢系深信，因为佢系共产党嚟㗎嘛。因为佢系深信即係维持一个 强势嘅领队， 系啦，即系维持一个强势嘅领队，其实系好唔长远嘅嗰个谂法，即系呢个亦都系反映，我哋都讲过，呢个亦都系反映住曼九球迷同佢哋成个球会同埋个领队咧，如出一辙，养成咗一个模式嚟嘅呢个系。 你知唔知呢个曼联？ 佢哋系冇远景嘅，佢哋 曼联嘅球探系统咧系。費格遜年代邊個控制嘅？ 佢細佬啦嘛、 ，Martin Ferguson。咁啊，不嬲都係佢控制嘅，冇 system 可言嘅。咁啊，就算去到即係研究技術嗰啲咧，其實基本上都係費格遜自己啲 friend。咁啊，冇基本上佢嗰個球探係好落後嘅。即係如果你要去對比愛華頓， 同埋我哋相反嚟睇咧，俾佢一個去控制嘅時候，相反調翻轉嚟睇，亦都係。費格遜冚家產攣住萬即係攣住萬九成個球會囉、即係冇我你就冚家產㗎喇、你可唔可以冇咗我，你唔可以冇咗我，咁有冇你唔可以冇咗我嘅情況底下係點樣呀，就係、是、你個球會聽得曬我講。 管理學嚟講最差就係 呢、這個係好差㗎， 當有即係領導或者即係 CEO 走咗之後係承繼唔到。 係啊，呢、這個係好大 喎。即係齋食老本跟住冚家產，其實今年啲人就屌鳩曼联买人买得柒嘅、其实呢个呢就係因为费格逊以前买人呢，其实基本上就绕过晒现代嘅任何嘢，就用自己方法打电话同或者同人个老豆老母饮茶嗰套，呢个真係唔系笑鸠，呢个真係事实嚟。 呢个系真㗎嘛。 係呢个真嘅。咁但係莫耶斯嚟到之后，佢可能嚟到先发现，哇屌你老母啊，冇球探系统㗎原来。屌你老母，你呢度啲管理咁撚柒差㗎原来。哇，上市公司屌你老母流嘅原来。即系呢啲系一啲好fundamental 嘅其中一部分嘅问题咁样咯。另一个我觉得要讲嘅就系、你如果而家你就算请哥迪奥拿嚟摩连奴 冇用啊， 都冇用嘅。你因为你核心嘅问题你解决唔到。 头 先我讲上市嗰个问题，就算唔讲上市，你讲球探系统或者你成个球会个经营嘅风格，你同一时间你走咗David Gill。走咗 Alex Ferguson 之后，其实基本上 散晒啦。 你散晒，因为你返去要你本来行开人治，突然之间话我哋都系玩返制度啦。 系、 但系你冇制度可言，你点玩呢？ 即系好简单咋嘛，我城市本身嗰条友玩晒事嘅，嗰架车喺马路，即系佢当佢系揸开架车喺个城市里面，喂，本身系冇划马路嘅，佢鍾意咁揸咁揸，揸去嗰度边度停啊边度停，踩俾力踩俾力，喂，冇车咁同佢争㗎嘛，佢鍾意勾揸勾揸㗎嘛。咁但係而家佢嚟到就话俾听，喂，原来我哋划返马路㗎喎，划返嗰个交通灯㗎喎。咁唔系就咁攞支粉笔划落去，就算要起要 build up 㗎嘛，所有嘢你唔系话三时两刻我俾你一人揸啲粉笔去划呢，有撚排划啦，你搵人坐喺度划都。咁你要 build up 㗎嘛，所有嘢你交通灯嘅时间起，你唔使拉线啊，你都諗㗎嘛，好多嘢你唔系你 build up 你系要諗㗎，你唔系话我就咁啦，冇或者抄人哋，你唔可以抄人㗎嘛，大佬，你要有你自己嗰套，你要然之后你好多嘢都系要慢慢去起，慢慢去建立，你而家嚟到就系要所有嘢重新建立。所以我哋一早已经睇到话明费格逊一死你死撚紧㗎。咁但系即系当然佢哋系唔会相信啦。 亦都觉得我哋针对啦。 系啊，都觉得大家针对啦。咁但系其实喺一个。 系针对嘅。 系。咁但系其实喺一个理智啲嘅环境，或者系一个即系相对你个人稍微有啲常识嘅情况底下，你都会諗到 佢走唔係話佢怕囉一行，求其走條摩羅星入嚟就 OK 嘅。即係如果係咁，我呢個足球就唔需要睇啦，唔需要咁複雜啦，搞咁多嘢啦。咁好明顯呢一個係一個即係一個結構性或者好多嘢，你稍微有少腦袋或者你清晰少少，你都會明白好多嘢唔係話哦一加一等於二，或者好似換個牌咁，屌拆撚咗呢個車牌，上撚翻另外個車牌內，架車咪又行咯，或者換個 engine 內咪又行，或者入翻啲油內，架車咪又行過。你咪戇鳩啦，你而家換 engine 大佬，成副計台出嚟換，咁你 engine 啱唔啱先得㗎？你屌你，你揸架快你，跟住攞個保時捷 engine， 喂掟落快喺你度啊，行唔行到先得？行到可能都趌下趌下，或者行得唔順啦。咁你要諗㗎嘛呢啲嘢，咁大家都清楚㗎啦。咁但係結果佢哋去。出嚟或者佢哋去思考嗰啲嘢就唔係我哋呢啲局外人或者我哋比較清晰清醒啲嘅人去諗嘅嘢啦。你所以你睇到佢哋都係我，所以我成日都話佢哋如出一轍㗎。由球會球嗰、那個領隊去到球迷，所有嘢都係咁㗎，冇遠見㗎喎。一睇就係、是、哇，總之阿爺咪得囉，三分咪得囉，冇其他嘢好講㗎喎。所以真係你係冇㗎，呢啲咪有鳩去死咯你。 所以呢就。可以讲下未来发展啦，都系非常之暗淡同埋即系等 冇光 等死噶啦。咁啊，恭喜加拉沙家族啦，咁啊 成功啊， 成功啦，因为啱啱开翻市之后咧，依家曼联嗰个 18蚊 就跌 18.6啊，好似 唔系啊，啱啱今日再开咩跌翻啲，跌同琴日一样啦，跌咗5% 啊，即系琴日升5%，今日跌翻5% 啊。咁啊，呢啲就财技嚟嘅，即系你接货时我摸货，你摸货时我接货，有人做庄。你帮我攞啲，我又 我对啲女都系咁嘅，佢摸我，我摸佢。 咁佢 cap 唔少啦，即系所以个500万系豪俾佢嘅，可以，因为佢今日赚咗2 billion 啦。咁啊， 真系扑街。 加拉沙自己就系讲紧。咁啊，讲下继承者们啦，系嘛？咁啊，有乜继承者咧？ 数下先啊，首先系有 云高尔啦。 首先系云高尔啦，跟住就 高普， 高普哥迪奥拿。跟住就最新去到安察老湖，即系我都唔明白，我点解过嚟同你互吸呢？除咗云高尔之外，我唔系好明白会边个同佢互吸。嗱，首先一讲云高尔先啦，云高尔就有机会嘅，我觉得。咁但系你高普已经即刻答捻咗你，你冇得戇鳩，我唔会同你黐嘅。因为我喺度住好食好住 build up 咗咁耐，又有感情，大家又开心，系咪先？我做咩要过嚟同你戇鳩鳩？同埋我又唔识英文，系咪先？咁过嚟做乜撚嘢？即系大家都唔识英文，过嚟做乜撚嘢？你话我听，我都唔知要过嚟执你个烂摊子。你要明白，你要揾一个有名嘅名帅，或者即系叫有啲朵嘅，你同佢讲，即系同佢倾嗰个条件，大家坐低就系、是、喂。你過嚟同我執個爛攤子啦，冇，即係你咁樣係冇可能會有人嚟幫襯你㗎嘛？你係嚟 同你有感情啊，有親啊， 即係你係嚟到喂，我啲女 OK 啊，後生女係咪先？啊，苗條又平又大波又靚個樣，咁我冇問題入房啊，大佬，你係嚟到，咪啊啲女有性病啊，有流又有嘢流出嚟，有梅毒啊咁樣啊，臭崩崩啊下面，一除咗個褲臭啊，大佬聞到就味，都未埋牙咧，聞都係臭，你知唔對路啦，即係嗰啲。你跟住叫人入房，我入你老母咩？黐嘢都我照，大佬嚟到同搞啲咁嘢，你整條索嚟試下話啫。間房啊殘又爛，入到嚟仲要即係好似我哋 Vega 咁樣，又殘又爛，你就叫我入房。而家我真係坐啲戇鳩啦，即係你係不能夠吸引任何人嚟教啊嘛。再況且人哋玩開五星級，你而家同人講嚟到整個湯房試一試先，我試老豆嘅真係，所以你係。冇意義嘅，即係你一個講又打飛機，你咪慢慢打囉。 早上係呢個不停打飛機，但係嗰啲領隊頂級領隊全部出嚟否認，唔好撚搞我啊，唔會嗰下先好笑。即係佢哋仲幻想自己好撚勁，啲人擁撚住嚟。呢啲心態就即係佢哋真係唔撚識波，同埋真係好撚慘人精。你即係翻屋企瞓覺啦，唔家產。 哥迪奧拿又係一個笑話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哥迪奧拿即係有拜仁啱啱 build 咗成隊齊曬。即係你要明白揸住即係鬥地主一樣啊！而家揸住殺一條青龍，仲要整多兩隻鬼咁樣，然之後我唔要放低副牌過嚟你嗰邊揸翻16隻唔揸，執過嚟就揸13隻，仲有爛牌嚟嘅13隻條條斷嘅，即係咁樣嘅情況，你咁樣嘅比喻，你就走去玩嗰副牌，你會唔會啊？你都唔會啦，你唔會咁柒噶嘛，大佬！我放低嗰度打歐聯，而家仲爭冠軍，我過嚟同你排第7啊！你咩理論嚟？同埋你嗰個係咩諗法先？你係不合理㗎嘛呢樣嘢？同埋一個嚟爭住爛嘅成隊波，咁你俾幾多錢我陣兵？有冇人肯嚟啊？ 2億啊嘛！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撚大嘅問題，2億買唔到幾多人嘅經理，你對波係要成隊換人曬。兩億。 嗱，我試下講下啲內幕嘢，跟住之後再恥笑，即係再跟住 follow up 你呢個 topic 啦。 我嘅理解呢，我收到嘅资讯呢就係、是、云高尔。 阿浪人同你讲啊。 阿浪人啦，同埋有其他一啲 insider 啦。咁云高尔佢收到嘅，原来佢喺今年两个月之前呢，其实原来已经同某一间伦敦球会呢係有一个初步嘅協议嘅。咁所以其实如果冇嗰个協议呢，有机会係云高尔嘅。咁但係而家个势就係因为本身有一个協议在先啊，咁所以如果你话云高尔会过嚟教呢，其实就机会係其实唔系大家出面想象中咁多。咁先讲个高普，讲个哥迪奥拿嗰啲得啖笑嘅啫，係咪？咁其实呢根据我收到嘅消息呢，就係曼联嘅会方佢哋倾向于執教曼联嘅下一任嘅领队呢，要系曾经系踢过曼联嘅，希望系名宿嚟嘅。因为嗰个系一个救亡啦，同埋都希望有一个长远稳定军心嘅作用。咁亦都希望压力冇咁大。咁呢原来根据佢哋个倾向呢，其实系諗住系搵例如杰斯之流呢啲人嘅。 点解系杰斯呢？咁如果系杰斯，点解佢即系佢又唔直接，我觉得都合理嘅，如果直接叫杰斯教。即系因为你就咁一路 keep 住波一路落咋嘛。反正 因为杰斯真系名宿啊，呢个真系。 系啊。 冇得否认啦。 系啊。 系咪？ 即系佢会搞晒所有球 员，咁我解释你听。 搞晒所有 老婆啦， 球员嘅老婆， 同埋 细 佬， 系啊， 球员细佬嘅老婆啦。咁要解释下点解唔系杰斯啦？咁话说咧，就杰斯咧就好勤奋上进啦，喺搞老婆嘅同时，搞细佬老婆嘅同时咧，就其实不断都 keep 住去考牌嘅。咁解释一下个欧洲教练嘅制度啦。咁欧洲嘅教练咧，其实就系、是、有分几级嘅 license 嘅。咁如果你讲紧去到高層次嘅 license 就license B 啦、license A 同埋 pro license 嘅。咁你個 license 有咩唔同呢？ pro license 咧就係你喺一個 top division， 即係頂級聯賽，你要去教波咧，你係必須要擁有呢個 pro license 嘅。呢個一個 must 嚟嘅，即係你冇嘅話咧係唔可以教嘅。 Okay. 特別係如果你嘅球隊係要參加呢個 Champions League 或者係 Europa League 嘅話咧，即係歐霸嘅話咧，你都係一定要有個 pro license 嘅。咁杰斯咧就喺上年嘅土耳其欧洲国家杯 U21 嘅比赛咧，其实佢就去咗嗰度考察，就要考牌，因为佢哋要写论文啦， 佢识字嘅咧， 唔知咁啊，要观察嗰个球场嘅战术，要写翻个 report 出嚟咁样，咁然后跟住之后就去到今年嘅一月，跟住然後佢就同咗另外幾位球員係一齊考牌啦，即前球員啦咁樣。咁佢唯一一個現役仲踢緊，亦都走去考 pro license 嘅英國嘅本土球員嚟嘅。咁我收到嘅消息係咁嘅，佢未必 pass 到。 咁撚過人，我都話唔識字㗎啦。 因為點解咧？因為未公布，而個消息睇嚟咧就 有機會肥啊， 有機會肥。咁呢個第一啦。咁我初初我都唔信，因为我话咦佢唔系攞咗牌嘅咩？啊，原来佢攞个牌系 license A， 佢 pro license 系未攞嘅。 咁、 okay. 所以咧，曼联嘅会方咧就唔敢贸然俾一张长约俾佢。 唔紧要，丢大把钱。 呢个第一， 咪又签六年 先。第二个问题就系咧，曼联其实依家咧去打 Europa League 系未断气嘅， 系 仍然有机会嘅。 二次， 万一如果曼联排第六，佢可以打到出年嘅欧霸。 系。 咁 但系点解欧霸 唔可以带队噶咯噃？ 但欧霸唔系新特兰打嘅咩？ 咩新特兰打？ 因为联赛杯第二啊嘛。 唔系联赛杯嗰个系俾第六位嘅，足总杯嗰个就俾亚军，所以后程系有得打。In every sense 都，除非阿仙奴排第五或者第六。 好、okay. 嘅，即系后程系有得打嘅。咁亦都要解释，有啲人就话唔系，记得嗰阵时个湿柒格兰啊，同埋呢个上年嘅利华古信希比亚都冇牌教嘅咁、啊、样。咁我解释一下先。佢嗰個制度咧， 唔好講格蘭啦，唔該，繼續啊， 嚇， 唔好講格蘭， 格蘭幾好嘢，三亞王，咁啊，其實因為波力克啫，咁啊，你可以教波， 係， 但係你唔可以 claim 自己係正印 ，OK， 即係你只可以話你係 interim， 即係暫代領隊， 嗯， 冇問題嘅，最長十二個月，你唔可以 claim 自己係暫代領隊，然後教三四年， 係， 又唔撚考牌，唔得嘅，喺歐洲足球嘅規定，咁所以咧，傑斯出年。如果你话要俾佢教，都唔会一张长约，最多都可能系暂代领队， 吓吓， 即系个角色就有少少似舒活嗰个形式咁样。 嗯， 咁但系舒活其实有 provisions 嘅。咁杰斯如果万一肥咗或者 pass 唔到，咁佢系唔可以教曼联。 嗯。 除非 除非佢 claim 自己只係一個暫代領隊咁樣。咁、所以呢個就令到曼聯係有卻步啦嚇。我收到嘅消息就係、是，咁所以與此同時咧，咁佢哋就會諗啦。咁仲有冇咩球咩球員名宿咧咁樣？咁啊，因為喺費格遜麾下嘅球員走去搞波咧，就全部都搞到撚閪嘅。 唔係幾好啊？ 例如 布魯士啦、 啊，例如呢一個曉士、啊。曉 士啊，正正。 例如係 堅尼啦， 堅尼啦，咁堅尼唔會翻嚟啦，更加 蘇斯哈伊查啦。 咁蘇斯哈伊查其實唔錯嘅，即係個 CV 嚟講，佢比起嗰扎人嘅話，因為佢始終都叫做教過攞個聯賽冠軍，雖然係挪威咁樣。咁蘇斯哈伊查咧，就係、是、喺我收到嘅消息入邊咧，係其中一個大家唔知道嘅大熱人選嚟。 正啊！ 但係佢嘅角色極有可能好似上季希比亞咁樣， 上 希比亞實質上。是领队，但是他不 claim 得自己领队，所以有一个有 pro license 的跟希比亚夹。希比亚考了牌之后呢就炒了了。 即是舒服晒。那会不会有机会是苏斯希查火拍这个杰斯的 呢？这个机会是最大的。 然后互相搞大家老婆呢 这个机会更大添啦。那我收到的消息这个我觉得不是不可信咯，因为真的是似层层的这样。那亦都因为曼联的会方会觉得他们宁愿去给后生的名宿，咁佢哋變相有藉口話要俾時間去建立隊波，咁對個股價嚟講都唔會咁傷，大家仍然會睇到前景。佢、 okay. 哋最怕要搏嘅就係佢哋如果請咗個名帥，佢要好大量嘅金錢， 錢啦、 最後交唔撚到貨。亦都佢哋有評估過，其實而家英超個形勢咧，佢哋冇諗過亞斯路同利物浦今年係可以攝咗上嚟。嗱、呢個我覺得我聽完綜合嘅分析，聽完嗰個狼人同埋其他人嘅分析之後，我覺得 make sense 嘅。所以繼承者們傾向唔係一個 big name 嚟嘅，我嘅理解係一個名宿。咁啊，傑斯呼聲最高，但係因為未有 provisions， 咁、所以咧極有可能係傑斯加蘇斯哈查，咁呢個嘅走向好大，咁亦都出年其實會有嘅資金唔係好多，咁據了解咧，其實曼聯嘅董事會亦都落咗 order， 覺得曼聯出年有錢嘅話係先買後防嘅。 同埋你始終冇歐聯，你係不能夠買即係太多 big name 啊。 冇錯。 坦白講，你億領兩億，你真係買唔到幾個 big name 噶。一個 big name 而家講緊五六千萬，或者你起手，因為由車路士五千萬托利斯開始，已經係進入呢個瘋狂狀態噶啦。跟住你 C 七八千，咁你阿巴爾成九千，你一進入瘋狂狀態，你冇辦法起手五千咯。即係你買個叫做即係有啲名嘅勁嘅， 而大家都知道你等住要人用啊嘛。 係啊，我屈撚爆你。 仲要調翻轉個球員都未必肯加盟啦。 呢、個又係其中一個問題啦。 講翻今年季初嘅例子，多蒙特而家踢緊嘅 Mkhitaryan， 佢打緊薩克達嘅時候，利物浦出 offer， 人工高過多蒙特，佢最終去揀多蒙特。 係啊。 咁其實因為球員嘅生涯都好短啦、啊，黃金嘅時間，咁佢亦都同你唔係有親，佢做乜要即係？搏咧咁樣，呢個係 即係如果阿沙拉嚟咧，利物浦已經攞冠軍啦。 而家都係攞冠軍。咁但係at the end 就係呢個係我收到嘅消息咯。咁但我都想講一樣嘢，其實莫耶斯被炒之後，我哋正經個三節啦，兩節半啦，我哋冇理由而家唔即係笑柒班曼球。頭先其實你嗰個 topic 都開咗出嚟，就係講緊啲曼聯嘅球迷或者。而家嘅傳媒啊，仍然都對曼聯係抱有一個幻想。 哦，係咁噶，全部都爆報道佢哋呢單嘢噶。 係啊，亦報道之餘，亦都講到好似話啊，要個個都肯嚟曼聯啊， 即係重整旗鼓咁樣。 有兩億啊，有成，覺得好似曼聯嘅衰落係全部關莫耶斯事嘅。嗱，算啦，都算啦。但 係佢哋幾乎係講到曼聯係未有衰落嘅，其實即係只不過係休息一陣㗎咋，好快翻嚟，幾個月之後翻嚟㗎啦，即係咁樣啊，佢哋唔會係。佢冇我哋咁深入，你明唔明啊？即系咁深入展出你了解嘅成件事，即系一般嘅传媒。 嗱，我收到消息咧，史高斯落实系会加入 助教 团。咁啊，睇嚟我嗰个消息个准确性越嚟越高啦、 合理啊， 非常越嚟越高啦。咁我想读一读一啲文嘅，因为我觉得呢排嗱，唔计嗰啲一两句嗰啲湿鸠 comment 啦吓，真系写晒，即系真系写千字文嗰啲万九嘅言论、我觉得冇理由唔褒奖下。咁有一篇咧就叫做扶不起的阿斗咁样。咁就话啦，扶不起的阿斗，莫耶斯今季屡创传奇，如今终于被送上断头台。经历咗一季四大皆空兼痛失欧联席位嘅球季咧，好多魔迷收到呢个喜讯都不禁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 扑佢街！ 咁但系咧，作为呢个费格逊钦点嘅 The Chosen One 咧，怎样都有一点可取之处吧？咁样，咁佢就话啦，莫耶斯你系一个好勤奋嘅人啦，亦都系最迟离开嘅，就有啲似董建华。咁咧，佢亦都好中意咧，同球探系球探嘅团队一齐去睇板。咁咧， 喺好多球迷眼中呢，其实莫耶斯除咗勤奋之外呢，都係一个大好人嚟㗎。就算比杰斯、里奥费迪南、云佩斯多次传出不满，莫耶斯基于球队利益都冇公开回应，独自背负所有压力。嗱，重点嚟啦。但係大家忘记咗，莫耶斯執教嘅呢唔係爱华顿呢啲中游波。单靠呢个勤奋同好人呢唔可能接过呢个费格逊嘅衣钵，带领一支数以亿计球迷嘅球坛班霸。嗱，我冇屈佢，佢真係咁写㗎。莫耶斯过去十个月嘅绝劣表现呢，相信日后都已经再难获得豪门嘅招手啦。佢话自己是豪门啦，即係。咁呢，如果根据佢过往带爱华顿嘅 CV 呢，相信佢唔难有机会喺中型班呢东山再起。 我嗱，即係喺度下撚令战书啊，同呢个曼九啊。莫才斯我相信即係嚟緊八月係一定落到班嘅。 嗯。我都。二次啊。 吓、 啊、二次。 我都好撚。 好大机会系二次。 落撚到班之后呢就过撚返你头。即係呢啲咩叫耻辱，呢啲嗱呢文真係要留撚低。highlight 咗佢 ,ok。到莫耶斯大二次又好，大伟根又好，过撚返你头嘅时候呢就真係睇下边个样衰呀呢啲。 嗱呢篇文呢啱啊 ,Kenny 你讲得话斋。我想讲今日即係呢几日发生嗰啲言论啊，嗰啲事情我全部都会 cap 低㗎啦。因为要大清算㗎嘛。 係。 咁我想觉得呢篇文有几个问题都反映咗即係曼联球迷一贯令人黑人憎嘅心态。第一。 班霸。 班霸。 嗯。 然后就踩鸠人哋系中日中型波， 屌！人哋喺边啊？ 而家喺边啊？咪就系咯，人哋喺边啊？而家佢老尾，跟住另外咧，领队啱啱走咗，佢表面上赞佢好人同勤力，但系然后就话佢绝劣，难以获得豪门招手。我觉得呢啲人做人系好閪啊！即系我哋 半句感谢， 成日都讲噶啦。我觉得即系君子绝交就不出恶言，可惜佢哋不是君子，所以就出晒恶言。 不能知所 谓。你真系好捻不知所谓。你睇到之后，其实我会觉得即系閪到震啊，讲嘅嘢。另外，曼联嘅球迷点解令大家咁黑人憎？我啲曼联点解令大家咁憎？因为佢自傲啊，傲气重，佢目中无人。 即系例如边两个咧？你讲系咪呢单？你够讲？ 你讲，你讲 就。例如边两个咧？嗰两个插头啊！年年下个影响嗰两个插头啊！ 哦，左慢右狗， 我话俾你听，我话睇下左慢右狗以前，我真系左慢右狗有捻齐晒佢啲唱片，我话俾你听，齐捻晒佢哋啲唱片。我决定系俾捻翻，我决定有机会见捻到嘅球场咧，我将唱片俾捻翻。 抌捻晒， 我哋绝交话俾你听，我哋正一左慢右狗正捻样嚟啊，两个。 唔系佢 捻识波， 即系完全唔尊重领队咯。冇错，识波都算啦。捻晒，你呢篇文咁样写或者？ 唔系佢两个维稳，我想屌柒佢噶，两个维稳系最捻中黐住无线，黐捻住政府维稳噶嘛，最捻憎啲人噶咯，含佢个家常咧。啊，佢仲要中意慢狗，仲要喺度勾硬硬咁样左慢右狗啊，屌佢老尾啊！见到两个真系打柒佢，即系往我以前吓、啊、又买飞入场睇佢演唱会，我真系屌佢屎忽。 你真系傻閪嚟 嘅，真系傻閪。原来即系你吓呢个人一惊醒就发现咁捻多傻閪嘅。 系啊，嗱，我读多篇嘢，你仲嬲啊？嗱，呢个咧就系曼联官方球迷会会长叫阿 Bob。写嘅 唔啦，系无线嗰个啊， 应该唔系。咁咧，嗱呢篇一定要读喎。咁咧，佢就叫做《红魔迷最黑暗嘅球鬼》。嗱，净系讲呢个标题都已经可以讲一节啦。 罗米博够嘅。 乜捻嘢叫最黑暗啫？都未捻到。我想话俾大家 听， 阿淡咧讲明嘅，一定要讲嘅呢样嘢。 嗯。 点解佢话点解啲曼迷接受唔到莫耶斯？唔系因为唔识波，系因为佢哋错误评估咗球队嘅实力。 系，绝对系。 佢话你排第六、排第七，你还能苛求甚么啊嘛？你这样一支垃圾球队，你觉得自己 deserve 怎样的领队嘛？呢、這个肥荣讲噶嘛？事实、啊、真系，喂，咩叫最黑暗球季？佢真系冇睇过波。列斯联、森林、维拉呢啲赢过欧联嘅英格兰球队，经历过嗰啲黑暗期系你难以想象，你都唔好觉得黑暗期只系短短谂住一季，你挨得到一季就 claim 自己唔系 Gorienta，fuck it， 唔关事嘅。你睇睇利物浦啊，我挨咗五年先上翻联赛。你如果你可以话俾我听，你呢一刻你嘅心理准备嘅调整就系我预备更嗨嘅。其实呢啲球迷呢先值得留低喺呢支球队。如果你而家已经话系最黑暗嘅球季，喂，我想讲 ，come on， 廿几年嚟系最黑暗嘅一季，但系呢个系一个好戆鸠嘅说法。佢廿几年系悲上1986年，我想讲86年嘅排名系排第十几，87年又系更戆鸠嘅。喂，屌你 ，come on， 你捧紧嗰队叫做费格逊联，唔系曼联，身份危机、OK， 阿会长。 瞓撚醒未？咁咧佢就話啦，嗱呢一句嘢咧，一嗱車迷啊嘛，你係Kenny， 我讀你聽。執筆過程中，莫耶斯正好被解雇，由曼聯宣布費Sir下任領隊，不是很多人心儀的摩連奴一刻，球迷之間都有不同嘅意見。我同好多人一樣，曾經認為配得起成為曼聯領隊的就只有摩連奴一人，尤其是他與費Sir本身份屬老友。當最終宣布莫耶斯成為領隊一刻，我心裏充滿著很多的疑問咁樣。咁後面嗰啲下山一萬字啦。咁摩連奴 下屆過去搞嘛。嗱，傑斯仔，嗱我哋呢度傑斯仔，即係 Wega 傑斯仔，佢琴日哭波箱，你有冇聽齊？ 我聽到佢講嘢 skip 咗。 唔撚係嗱，佢其中有一句嘢好撚有玄機嘅。我今啊頭先晏晝嗰時聽，即係收咗工之後聽嘅，好撚有玄機嘅。佢話嗱，哥迪奧拿帶呢個拜仁，就即係佢話哥迪奧拿今季啊會好撚後悔，因為即係越提早咗攞聯賽冠軍啊。咁啲球員就開始本撇啊！佢話佢都未諗試過。佢話來季咧，如果佢話來季咧，哥迪奧拿跟住佢加多句，如果仲有下季，即係佢意思係咁講。佢話哥迪奧拿今季啊，即係一早攞冠軍。如果佢下一季再嚟嘅時候啊，再喺度教嘅時候啊，佢一定唔會咁早攞聯賽冠軍。中間夾雜咗一句，如果下一季佢仲喺度，即係你聽到佢哋嘅心聲，你明唔明啊？喺暗地裏喺個言語之間暗砍咧，佢都係覺得係應該要由一個哥迪奧拿、摩連奴啊，或者安察魯湖啊，即係你一定要有。 因為佢安察魯湖嘅， 佢古惑咯。 哦， 佢真係好古惑噶嘛佢。咁又 佢有臭湖添咩？ 唔係老湖，狐狸嘅湖啊。哦、即係佢嗰個咩啊？即係佢你睇到佢哋喺個心底裏面暗暗都係潛藏住，佢都希望有一個嗱，你睇咗佢調翻轉叫啲嗰啲僆，即係叫幾條傑斯嘅僆，幾條撚樣教咧，佢哋又唔滿意啦到時。咁但係你睇佢哋暗藏住，曼聯都係要配上一個世紀嘅領隊，先至能夠可以稱得起我隊波，同我隊波喺個天平上面係等同嘅。Instead of 你係擺球旗，擺個乜撚嘢領隊食屎啊！任何人都要食屎，除咗幾個之外，即係你睇到佢就係咁。摩連奴可能下年，可能今季俾人炒咧，四廿加空。咁今季一俾人炒咗，即刻撲街個曼聯，你知喊噶嘛，大佬冇得教曼聯。咁而家唔使喊啦，有機會又嚟啦，係咪先？實請你啊！ 乜佢哋真係咁諗唔尊重人，自大都算啦。喂！个领导教紧嘅你死敌嚟噶，你讲到好似系一定要非君不嫁咁样，做乜懒嘢啊？另外咧，仲有篇文，我唔知佢系咪漫迷，不过就话咧，费格逊咧就欠红魔同埋莫耶斯一句道歉。咁我认同嘅呢样嘢系一句都唔捻够嘅，应该死捻咗去谢罪嘅。咁啊，但系佢篇文嘅意思就系话咧。莫耶斯费格逊喺新旧交替工作上面系做得唔足够。如果费格逊希望曼联能够顺利发展咧，佢一定要喺今季无时无刻都告诉莫耶斯阵容应点样安排，如何驾驭球员。 戆鸠咁咪，咁咪佢坐喺快度。 我读埋先，仲好笑。佢话。屌我读到边啊？系啦，应该告诉莫耶斯喺阵容上该如何安排，如何驾驭球员，甚至建议佢要留住梅伦史癫整个教练团的成员。如果上述嘅事，费格逊通通都有告诉莫耶斯，而莫耶斯又无法执行或者不听从意见，咁就证明费格逊选错接班人了。 唉， 即系黐捻线。 佢攞戇鳩佢哋， 我都唔能知點應佢。佢真係喂，費格遜係咪老豆嚟㗎？ 係啊， 係咪神嚟㗎？ 神嚟㗎！ 喂，好撚離譜！一個我話俾你聽咧， 你不如叫費格遜拎個袋揞錢出嚟買撚咗曼聯佢啦。 其實有乜分別？佢等於佢呢啲最閪，佢冇揞個錢出嚟，袋撚曬錢，仲以為自己係老闆，呢啲咪最閪啊！咁我俾個錢你扮老闆嗱，但係咧最講咧就係咁嘅。我想講有人其中一樣嘢都話莫耶斯佢炒曬成個教練團系唔啱啊嘛！我想讲你有睇波，你会知道每一个领队一换，成个教练团都系会换。 所以而家莫耶斯嗰个副领队嗰啲球塔炒捻晒啦，俾人一次过。 一定系咁噶嘛？系 咯，规矩嚟噶。 因为成个 system 系围住嗰一个教练去 build up 噶嘛。 系一个 pool 嚟噶嘛？ 班底嚟噶嘛？嗰啲系你明唔明白？即系如果假设譬如嗱，举个例子，譬如我系立法会议员嚟嘅。我獅子立法會議員嚟嘅、 嗯， 我嘅議員助理就卡妹、傑斯、阿迪同埋馮總咁樣四隻萬狗跟我揾食嘅，幾好係咯佢哋。咁我又譬如寫文聯轉去民建聯， 咁我係咪應該帶埋呢四個助理一齊走啊？ 嗯， 好正常啫，係咪先？你老母你講到話，不如廢架信教翻啦，好唔好啊？ 啱啱先啊，得啦，使乜搞咁多嘢啫？ 唔係，我覺得佢哋戇鳩啊，梗噶啦，佢哋班友自大啊，梗噶啦，但係冇人情味到，或者冇人情味到呢個地步，或者佢哋弱智唔識波到呢個地步，係超越咗我想象。 嗯， 你左慢右狗嗰兩條友真係， 嗰兩友都戇鳩啊！你 真黐撚窒線，點 買個演唱會嗰個仲戇鳩啊！真係。 我而家劉明話俾你聽，出年如果曼聯嘅成績差過今年嘅話，屌你老尾，我就將呢啲 post 全部推撚曬翻，推撚翻曬上嚟。 出書啊！我哋下年如果係咁就， 唔係其實都籌備緊嘅，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喂阿哥，麻煩你哋即係唔好咁樣戇鳩啦。其實你對波不嬲都係嘅。歷史上面講緊喺86年嘅時候，你有十九幾廿年冇贏過聯賽冠軍，你有好耐好耐長期處喊期，係因為費格遜出現呢、這個撚樣有啲助力，係嘛？搞到你對波好似班霸啫嘛。問心嗰句，你對波對足球世界有幾大貢獻啊？你有啲乜撚嘢可取戰術啊？到今日都冇人答到我。個個入嚟挑機嗰啲就話我唔理性，我問你哋，依家莫耶斯同以前嘅莫耶斯同費格遜戰術上面有乜嘢比較對比？你答我唔到。琴日挑機嗰個萬九就話我唔答佢，你聽我節目啦，冚家產，你老母又要我講，講完又講，講明屙完屎要揾屎，你又唔撚猛嘅問，屌鳩我做乜撚嘢攞紙巾？狗唔撚柒搭八，啲文又越寫越戇鳩，係嘛 ？update 少少嘢先。嗱，曼联股价跌啦，吓、這个要讲翻啦。我一早昨琴晚已经讲。 唔系，你都可以听下我分享咗阿耀晶嘅节目嘅，都系讲故仔。不过你如果唔系会员就未听得住，咁但系我就放咗上去啦。咁你等一等啦。如果唔系会员又想听嘅，等多几日啦，就有得听噶啦。佢会 free 翻出嚟噶啦。 嗯。咁啊，啱啱又有个人咧就写咗篇文出嚟嘅，我都讲下，你都可以睇下。因为 now 今日出咗好多柒文啊。咁啊，唉唔讲啦，即系读到都觉得自己个口好啦戇鳩。咁啊，莫耶斯就首次回应被炒啦，咁啊就佢觉得仍然以执教曼联为傲，但系觉得佢应该要有更长嘅时间去建立。咁啊 fair 嘅呢个讲法完全系。咁啊，另外有消息报道就系话费格逊有份决定炒莫耶斯。咁啊，其实本身我哋节目都谂住等到费格逊出嚟回应我哋先至做嘅、但系都等唔切啦，因为啲柒嘢实在太多啦，多 笑捻死，忍唔住啊我哋。 忍唔捻住啦，咁啊冇得兜嘅，我觉得就即系。嗯，我最想系费格逊出嚟咯， 系 佢出嚟最好 复出咯， 带领曼联降 班，等你 惊閪啊， 系 啊，系咪先？咁啊，我谂大概咁样啦，即系佢炒领队令我最愤怒嘅就系嗰啲曼九全部好似以为赢咗联赛冠军，以为光复跳捻晒出嚟， 你 话咩？啲人惊我哋反咪唔做啊嘛？点会唔做啊？你一日有曼九存在，我屌你老母我！我用 iPhone 自己录都要做啦。 咁兴奋点解唔做嘅？我哋冇得唔做嘅。你睇我哋两个吓、休息紧又忍唔住啊！一见到呢啲新闻，实在太捻搞笑，忍唔住我哋又跳翻出嚟，又要整执翻剂咁样。 系啊， 真系好难顶啊！实在 好难顶。 呢啲系不能够放过嘅。 呢一节几多分钟啊？ 呢住三十二噶啦。 哇，咁耐啦！喂，咁啊差唔多咯。 差唔多先啦。 咁啊，八月再见啦。 唔紧要啦，暂时咁，即系除非有啲特别嘅新闻，我哋又再走出嚟玩下啦。 特别到系令我哋好捻愤怒嗰啲。 系啊，即系如果唔系就八月再见啦。 其实我哋都系帮大家打飞机啫。 系啊，冇办法噶。我相信呢一集大家会兴奋嘅，即系 OK， 因为有单咁嘅嘢，就即系正如阿老费话退休咁嗰晚，你做紧咗节目，跟住唔 upload 啊，屌柒你啊，即刻呢啲系唔能够接受噶嘛。 喂，但系我想讲咧，我哋讲嘢好少错嘅，你谂翻一年前讲嗰啲嘢，今年其实应验 晒。我系噶，都8899噶都。 因为太易捉路啦，班人，即系点捻嘢身份危机啊，踢捻到閪咁啊。然后话咩 Emojis We Trust 啊，一世都系红魔鬼 啊，系啊，你由七月开始听啱噶啦， 攞翻嚟啊，好搞笑 嘅，七月开始重温，慢慢重温下， 五月四月开始啊， 系啊，你慢慢重温下，你会好有快感噶啦，呢、这个即系正嘅，咁啊，喂，讲到呢度先啦，咁啊差唔多，我哋又要吓。睇下聽日有咩搞啊！真係睇下聽日有咩新鮮事發生啊！ 咪留意住我哋 Facebook 啦， 留意住啦，好嘛 ？OK， 喂啊，仲有啊，買杯啊嘅， 嗰啲巴打快啲啲上嚟攞，同埋有興趣訂杯嗰啲上嚟 record 先啊，即係100蚊兩隻啊，好撚低調啊！ 咁啊聽晚啦，聽晚有啊， 今日星期三，咁啊星期四啦，你聽到有星期四。 我 PM 我哋啦。 佢有啲有 PM 嘅。 我都見到有，我哋有覆啦。 我叫 send 咗俾你睇嘛，叫你覆佢嘛，你。 好啊好啊好啊。 OK， 好啦，咁啊暫定咗，有咩 PM 我日日都睇噶，好嘛 ？OK， 係咁先， 拜拜。Bye bye。 呢、这个节目俾到我一个非常之大嘅，即系一个冲击，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因为我听完呢个节目之后，我对阿的嘅睇法咧系完全唔同咗。 系。 但是作為 Magazine 的新的主持，我覺得是應該要去挑戰和去嘗試去因為這類人呢，如果能夠對世界一無所知呢， 是 而他能夠生存住 呢， 本身是其實是香港的奇蹟。 是 人生的真相是一个对自己人生的一个考验，同埋对这个世界观，特别是对这个理性同埋逻辑的一个挑战。 嗯， 挑战开始。